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月10日，新增33宗确诊，包括一宗暂未肯定源头。 洪慧文生日宴多一人初步确诊，获解除检疫令官员需用自身假期在家隔离至完成强检。 大埔美新大厦疑烟垂直传播，受影响住户需撤离。 巴西有悬崖崩塌击中观光船，至少七死多人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啊，1月10日嘅朝头早，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我系萧乐文，同大家讲下疫情啊，因为都有几多嘅新进展嘅咁啊，新增咧33宗嘅个案啊，寻日就其中6宗咧就系、是。本地感染咧超過20宗嘅就係初步陽性個案，咁啊之前有一個嘅超市理貨員就係確診啦，咁啊再有源頭不明嘅個案就係涉及一個20歲嘅銅鑼灣崇光百貨嘅兼職女售貨員嘅，咁連埋頭先講嘅呢一個50幾歲嘅超市理貨員咧，都係而家話係源頭不明嘅個案啦，咁啊因為點解呢個理貨員會係源頭不明咧？雖然佢嗰個嘅基因排序啊，病毒基因排序係同空姐群組係吻合嘅。但因為都找不到他們的流行病學關聯，所以衛生防護中心都說對於這個情況是覺得擔心的，認為顯示到社區可能出現一些隱形傳播鏈等等。另外之前有關於洪慧文生日會的事件涉及一個37歲的女士就是確診，原來就最新的講法就話佢當日咧係有連同咧另一個40幾歲嘅女人咧係一齊參加呢一個生日會嘅。不過衛生署嘅掌握咧就話生日會嘅名單咧係並冇呢個40幾歲嘅女士嘅名喺度嘅，咁所以咧就未有將佢送去檢疫。咁啊，到去到前日咧喺強制檢測嘅時候驗到呢個40幾歲嘅女人咧係初步陽性，先至發現個個案嘅。咁你又點睇呢啲即係病毒嘅個案嘅新進展咧？1872311，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政府专家顾问，亦都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教授，点睇而家最新就再有一个20歲嘅女士咧，咁就系源头不明嘅初步确诊嘅个案嚟嘅。咁之前有个58歲嘅超市理货员，都系话系即系源头不明等等嘅。点睇而家系咪真系话真系社区入边睇到有啲隐形传播链啦？从呢两个个案度睇到， 系冇错。咁呢个仓务员虽然佢个基因排序同嗰个国泰空姐一样，但系会唔会中间已经有其他人受感染再传俾个仓务员？咁呢个可能性系存在啦。咁再加埋崇光呢个20歲嘅即系 sales 咧，暂时初步都系话未揾到个源头。咁但系我哋要俾少少时间佢做啲基因排序同埋流行病学追踪。如果都系揾唔到嗰个源头咧，咁就真系危险啦。因为你最少有2條隐形传播链。 所以而家算唔算系即系未叫做受控咧？从呢两个个案度睇到， 我绝对未受控。你睇到嗰个确诊个案都系仲系增加紧啦。咁即系虽然嗰啲传播咧，就大部分都系揾到嗰个源头。咁但系另外一个隐忧，头先你都讲得好清楚，就系嗰个生日派对咧，有啲宾客系额外朋友嘅朋友咁都去嘅，咁变咗你嗰个名单就唔完整。咁可能呢仲有10幾人嘅话，可能佢哋亦都系感染咗，都唔知喺社区游走过。 整体嚟讲咧，你就住呢两个个案，你都睇到话，相信可能社区有一啲嘅隐形传播咧，觉得喺个措施上面应该点样再收紧咧，或者有冇需要收紧咧？ 如果呢个20歲嘅崇光嘅销售个售货员咧，都系话源头不明咧，咁就我觉得要进一步收紧。因为你都唔排除仲有陆续有啲隐形传播链再浮出嚟，咁可能你要考虑系做即系放一个长啲嘅农历年假咧，俾啲学童。咁另外下一步就系睇下公务员可能部分系居家工作啊，尽量再减低社区嗰个人流。 有冇啲其他方向咧？因为呢两个措施暂时未做啦，不过都有唔同人士提过嘅。有冇啲其他？再可以快啲可以撳低到今次呢一波嘅疫情嘅方法咧？ 我哋而家主要都係減社區人流嘅啫。咁你再要禁嘅話，你係酒樓食肆嘅人數你要再限。咁就我相信睇埋呢一個二十歲嘅崇光區個售貨員嗰個個案，咁應該政府應該即係早啲做個決定咯。 嗯，暂时头先睇到嗰、那个超市理货员咧，就系五十几岁嗰个啦。咁就讲佢其实潜伏期内都去过超过三十间啲连锁超市啊、药房啊等等嘅。咁又话佢即系个理货员有戴口罩噶，不过每次去到嗰度即系分店嗰啲咧，都系留咗十至十五分钟嘅。其实喺呢个情况之下，对于传播成个病毒嘅机会系大唔大嘅咧？透过啲货品啊，或者佢逗留过嘅铺头。 咁佢去過咁多地方咧，始終都有個風險咧，因為個 Omicron 嗰個傳播性係比較犀利啲嘅。 嗯。 咁佢可能佢未有病徵啦，咁啊會相對好少少。如果佢有咳嗽嘅話咧，咁就好容易污染埋個環境添。 另外頭先講到話有啲咩措施啦，咁你提過話啲學童係咪可以早啲放假，或者喺公務員嗰度在家工作係咪可以做啦？咁另外我見有人提過咧，譬如立法會醫療衛生界議員啊林志賢都提過，係咪可以喺呢個時候做一個嘅全民檢測咧？咁有冇呢個需要咧？因為而家譬如去到有一啲去到第五代傳播有啲群組去到会唔会可能个追踪工作难以追嘅时候，用一个嘅全民检测嘅方式都系可行嘅咧？又 嗱，全民检测都唔系一个新嘅议题，呢两年都讲过无数次。 嗯， 你要一个全民检测做得有效咧，要几个条件。你要行一个居家令。 嗯， 如果你俾啲市民继续喺社区游走，你做咗一次都系冇意思 嘅。嗯， 今日阴性唔等于听日唔冇事。咁另外就系个检测量。香港而家大約都係十萬宗啲檢測量，你要全民檢測，你可能要請國家隊嚟一段長時間，先至幫你做。咁但係香港係一個好高密度嘅城市咧，其實你要好似內地咁樣小區咁樣去停頓咗佢，去幫七百幾萬人做檢測咧，個難度係非常之高。你可能講到香港真係要停頓兩個星期，你真係要行一個居家令。令啲人唔好走来走去。如果你走来走去，你做咗一次冇意思嘅，仍然都系会散播病毒噶嘛。 之前几波嘅疫情都冇做到呢一个啦，相信系咪呢一波都好难做到话，即系所谓禁足或者停晒所有系配合呢一个全民检测咧？ 基本上系技术上你系好难嘅，你个香港嘅检测量都唔够，同埋你要成个城市可能停顿两星期。否則的話，你嗰個檢測係冇意思嘅，走來走去，同埋你做一次都唔夠嘅，你仲要翻做。 OK， 其實而家見到譬如喺呢個空姐群組嗰度已經幾代嘅傳播啦，咁亦都話可能有啲嘅隱形傳播鏈喺個社區嗰度啦。而家嘅追蹤阻截嘅措施，譬如有一啲封區，有一啲嘅隔離檢疫，仲夠唔夠咧？仲可以點樣去加快堵截成個病毒嘅傳播咧？ 其實衞生署而家都追得。都幾好嘅，算係。如果否則嘅話，我哋已經見到海嘯式爆發嘅啦。就係因為佢而家行嘅追蹤嘅檢疫措施咧，都係有效，所以先至係可以仲係撳得住嗰個擴散。咁我覺得香港嚟講咧，你個資源盡量都係要有目標咁樣去做啦。啊，佢而家將嗰啲確診個案緊密接觸者就送去檢疫中心，緊密接觸者嘅緊密接觸者都會追多一層嘅做呢個檢查。咁另外就係嗰啲確診個案住過嘅地區或者做嘢嘅地區，佢都係做強制檢測。咁喺呢方面就變咗係你有目標咁樣去做咧，就變咗唔會嘥彈藥。 另外我見講開空姐群組咧，都係都引申到一個初步確診嘅個案，就話一個88歲嘅女士，上個禮拜咧去咗筲箕灣方樹全長者地區中心社區服務大樓嘅，咁都有啲就話關心會唔會都即係憂慮喺呢個院舍嗰度有個散播，大家都關心即係長者嗰個接種率相對低咧，你自己點睇呢個風險大唔大咧？ 呢個都會有風險啦，當然，因為我哋個長者接種率大家知道係比較低嘅。70至79打了两针都是大约一半人 ,80 岁以上打两针都是两成松一点。这些长者未接种疫苗呢，他如果是真的病毒带了进去他们 的群组呢，那个爆发会很犀利，而且他是会多人会有重症和有死亡风险。这个是令人担心的。 OK。另外頭先除咗講群組之外啦，另外就係有關於洪慧文嗰個生日會，頭先都提過，除咗37歲嗰個嘅即係確診嘅女士之外，原來話佢自己當日都帶咗另一個朋友啊，43歲嘅一名女士咧，就係去參加呢一個嘅宴會，咁而家就話初步陽性啦，而佢亦都冇喺個生日會名單，所以衛生署就係一度係未知有呢個人出席過，所以冇送佢去檢疫嘅咁。而呢一個40多歲嘅女人，亦都喺去生日會之前咧，就同有一個聚會啦。咁啊，聚會亦都包括呢個37歲嘅女人啦。咁喺生日會之後，佢亦都係有去過之後幾日啦，有去過唔同嘅食肆去食飯啦，有去過跑馬地嘅馬會，咁亦都有去過沙圈，有去過商房同人哋食飯啦等等。呢一個個案，你估計會唔會引發即係進一步更加多嘅感染喺社區傳播嗰個風險有幾大咧？呢個人？ 呢個個案都有風險嘅，因為你始終嗰個名單唔準確，咁你個追蹤就變咗係滯後啦。咁佢係呢幾日就去過好多地方，有馬會同埋好多其他食肆。咁所以我相信衛生署而家要好努力咁樣真係要追翻曬嗰班人咧，就係將啲咁嘅接觸者送去檢疫中心。咁有時靠呢個流行病學追蹤都係有呢個問題嘅，就係、是、嗰個記憶咯。如果嗰個確診者嗰個記憶係唔清晰啊，咁就真係影響咗嗰個追蹤嗰個功效嘅。 嗯，但系、這个你觉得仲可以点样堵截？即系譬如嗰个人嘅记忆，或者佢唔知咩原因冇讲晒佢去过一啲嘅地方嘅行踪啦，咁仲可以点样做得好啲咧？即系如果要堵截呢个病毒可以传播开去嘅时候， 而家嚟讲，你都系靠佢即系去用个安心出行嗰啲记录啊，或者佢用签账啊，或者即系信用卡签账嗰啲记录啊，你都系靠呢啲方法去帮你去做一个追踪嘅，即系冇乜其他方法，我哋。又唔同內地嗰啲好多你有實名制嘅即係留底記錄噶嘛，咁所以係喺追蹤上邊係有一個困難。 即係譬如呢一個宴會嗰個例子為例咁，佢就即係未有獲邀嘅啦本身，咁亦都唔存在話佢有訂座啊，或者佢有八達通記錄啊嗰啲，咁就呢啲就真係好難追噶咯。如果日後發生類似呢啲咁嘅情況都 冇錯，你預計唔到嘅，因為你都唔喺個名單裏邊，係朋友都可以再帶朋友去，咁呢個真係事實上係令即係你呢個係你意想不到嘅呢啲。咁你如果有真係有十幾人係。喺呢個情況咧，咁就更加令人擔心。 嗯，整體今次呢個洪慧文生日宴呢個事件之外啦，咁亦都有其他一啲嘅官員有一啲嘅聚會嘅事件咧，係被揭發啦。咪都包括最新就我見到明報方面亦都講到話，尖沙咀消防局大樓咧係佢哋有舉行過一個嘅百人聚餐午宴啦。咁佢哋嘅處長亦都消防處處長有出席啦，建築處長亦都有出席。咁亦都包括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啦，立法會議員楊永傑咧都有係出席嘅。你覺得呢一啲事件會唔會對於市民嘅觀感或者政府嚟緊一啲抗疫工作都成效上面可能有一啲影響咧？ 都會嘅，尤其是如果你嗰、那個望月樓群組已經出現，即係證明社區已經有個案出現嘅時候咧，呢一類嘅大型嘅活動咧就應該取消嘅。其實， 嗯。所以你覺得對於日後的抗疫工作會不會更加困難定點咧？你覺得？ 咁大家都係向前看啦。咁你即係有啲即係總結你啲經驗咧，咁你以後就容易啲做啦。即係逢真有疫症喺社區出現咧，嗰啲大型活動就真係唔好搞啦。 另外我都想問一下關於檢疫設施方面，而家就主力收嗰啲密切接觸者就喺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啦。見到就話。可以用嘅單位數目咧，都係越嚟越少啊！就話得翻400多個可以即時用嘅啫，比上個禮拜嚟講咧，係減咗65%嘅。咁啊，見到有報道都話酒店方面都有配合啦，譬如荃灣思麗酒店啦、香港麗悦酒店啦，都話會開始收一啲密切接觸者咁等等嘅。你點睇呢一個情況啊？即係喺竹篙灣個檢疫設施，好似個趨勢就似乎係好快會爆咯。你自己預計係咪都係咁咧？ 可以咁講，因為你一代咁样传落去咧，你好似一棵树咁，嗰啲树枝越嚟越多噶，四个紧密接触者越嚟越多噶嘛。咁政府可以考虑嘅话咧，就系将嗰个紧密接触者嗰个检疫时间咧，系由21天缩短到14天。咁因为呢个 Omicron 咧，佢发病咧就始终系早啲，相对即系比起以往嗰啲变种病毒，佢系比较早啲嘅。咁其實14日內咧，你應該都係足夠做一個檢疫嘅，對嗰啲緊密接觸者。咁我相信衛生署可以考慮呢方面。如果你將21天縮短到 14天咧，咁你嗰個運轉咧就係會更加即係順啲嘅。 嗯，基本上都要即時做喎，即係嗰個縮短嗰、那個檢疫時間係咪咧？ 我相信佢哋考慮中嘅，因為都有啲電話同啲處長局長都有傾過呢方面，咁佢哋未，我哋相信佢哋係而家考慮緊。 嗯，但如果即除咗縮短之外咧，都可能會有機會爆嘅時候，用酒店去取替呢個方向，又取唔取得到咧？譬如喺防感染方面，會唔會 Omicron 其實都話個傳染性高啦，喺酒店做檢疫嘅風險都相對高咧？ 如果酒店佢改善佢個通風換氣啊，如果做唔到每小時換六次，起碼佢如果加啲係高效能嘅空氣過濾儀器咧，都可以係一個替代方法嚟嘅。因為始終你竹篙灣嗰啲房間數目係有限啊嘛，咁、你喺酒店做止痛好係一定好過喺屋企啦，係咪？ 打針方面啦，見到近日都好多人想預約，咁亦都見到打針方面嘅人咧係明顯多咗嘅。不過兒童方面咧仍然係因為未傾好，譬如科興係咪可以三歲以上係可以打針啦等等。點睇咧？喺 Omicron 要控制佢成個傳播嘅成效，小朋友會唔會就係一個好大嘅漏洞咧？同埋就算打都只係得一隻疫苗，就係、是、科興啊嘛。呢、這個點睇咧？又？ 冇錯啦，喺南非Omicron 爆發嘅時候咧，佢哋真係好多未打針嘅細路仔，即係12歲以下咧係受感染，特別係5歲以下嘅。咁佢喺南非嗰方面咧，有三成細路仔咧都可以係有啲併發症出現。咁就住呢個議題咧，咁其實今個星期咧就疫苗呢個專責委員會都係會開會討論降低嗰個年齡，咁到時應該就可以即係有啲建議俾政府啦。咁基本上兩隻疫苗咧都係有數據喺文獻啦，都係安全有效嘅。而家問題咧就係復必泰咧就係未申請，科興未幫復星未幫佢申請降低年齡。咁但係喺美國啊、歐洲啊已經係即係批准咗係俾兒童使用嘅。咁只要你個份量咧係即係將大人嘅份量轉咗做三分一咧，仍然都可以適合俾細路仔用。咁所以可以考慮就係、是。即係你將現成嗰啲份量，你咪俾三分一咯，仍然都可以兩隻一齊批。如果兩隻一齊批咧，咁就變咗係啲家長係可以多啲選擇，即係俾啲細路仔去接種啦。 但呢個主動權就係喺個藥廠嗰度嘛，即係佢哋譬如復星嗰邊未申請啊嘛，係嘛？ 佢未申請，咁但係你喺海外已經係批准咗噶啦嘛，用好多國家都用緊噶啦嘛。咁我哋香港政府可以考慮就係你基於客觀嘅數據，佢啲文獻已經有曬數據。咁你可以都係可以做一個審批，不過技術上咧就係、是、你唔會有佢嗰隻係一針裏面得十微克嗰個份量，你係要將大人份量就俾三分一佢咯。咁呢個要開會討論。 OK， 好啊，唔該曬許樹昌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對於 Omicron 而家嗰個疫情涉及好多唔同嘅個案啦，對於其實根本唔同年齡層都可能有一啲嘅威脅。頭先講長者或者小朋友，有啲年齡根本係未打得針嘅等等。你係點睇咧？1872311，1872311。另外啦，講到其實星期五開始咧，就係、是、食肆啊停咗6點之後嘅馬氏堂食啦，一啲表列處所包括一啲公共娛樂場所，即係一啲嘅表演場地等等咧，其實都係要停14日營業嘅咁。呢一個嘅表演場所都包括到一啲演唱會嘅演出啦等等，對佢哋呢個行業嘅影響究竟有幾大咧？請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有香港演出業協會副主席許冰心，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許冰心，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最新政府呢一个嘅措施啦？因为 Omicron 嗰个嘅疫情，咁就收紧，咁啊令到一啲表演处所，包括啊戏院啊、演唱会表演场地呢一类咧，都系要暂时要关闭嘅。对你哋嘅影响有几大啊？业界方面， 其实影响就一定好大啊，因为系差唔多系公布咗之後就差不多即刻要做噶嘛個時間性咁，咁其實當然就係第一大家都關注就係現有嘅一啲已經做緊嘅演出要即刻停止啦。咁其實咧亦都影響，雖然個措施係14日，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嗰14日之後，其實我哋做一個演唱會做一個演出啦，都係 唔可以話即刻開翻個場地就即刻做翻，咁其實影響最少係三年，即係最少三四個月至甚至半年，因為我哋嘅籌備時間都好長，咁甚至乎就係有多，我亦都知道行業好多演唱會咧，都或者大型、中型、小型都好啦，都係按 hold 咗咧，係唔敢賣飛住咧，或者就係唔知究竟將會係點樣樣，咁所以其實成個措施我哋影響嘅唔單止係一個14日嘅工作天，甚至乎係過近嚟緊都成百幾。场演唱会咧就是、受到影响嘅呢未来呢三四个月， 即系你讲紧三四个月都唔敢卖飞住，就唔系十四日啦。你的意思系？ 系啊，因为十四日只不过系你而家关闭场馆啦。咁大家都知道，政府都系用紧一个几日后再检视，一个礼拜后、一两个礼拜后先再同我哋讲究竟会唔会开翻啊？又大家担心紧开翻会唔会好似之前？而家現行緊嘅 85% 啦，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去年咧開翻場館嘅時候，2019年我哋2020年咧，其實我哋都關閉咗場館，咁跟住再重開2021年嘅時候咧，其實得50% 嘅啫，咁所以就算14日重開之後，究竟係行幾多個制度，行幾多 percent 咧？賣咗飛嘅未響14天之後。咁佢會唔會變咗50% 嘅時候，咁啲飛賣曬出去85%，嗰50%，咁邊個入場咧？邊個唔入得場咧？所以一男子咧都係一個而家在處一個我哋只能夠等候嘅狀態啦。咁、 okay. 所以受影響嘅絕對唔單止係14日咁簡單。 明白嗱，許冰心啊，因為個時間好快到，我轉頭翻嚟新聞之後再揾你傾一傾係嘛？ 转头 继续倾啊！许翁心咧就系香港演出业协会副主席，应该都想同业界讲到有关于具体损失啊或者退票安排等等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大角咀军会港二座、大埔美新大厦以及屯门爱琴海岸八座嘅强制检测行动，当中并冇发现阳性检测个案。天津市确认两宗本土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开展全市核酸检测。天津本轮感染者至今达40人，病毒至少传播三代。當局不排除天津確診病例可能進一步增加，津南、南開、東麗、西青四區全體居民展開核酸篩查，濱海新區篩查提前進行，其餘區的篩查亦都會在今朝七點開始。天津全市所有校外教培機構暫停線下培訓，地鐵一號線和六號線部分車站臨時關閉，非必要不離津的模式亦已經開啟。另外，一支近60人的医护队伍由湖北恩施抵达天津，协助当地展开核酸检测等工作。澳洲法院审理是否将塞尔维亚网球手祖高域遣送。法庭文件显示，祖高域代表律师指出，祖高域去年12月中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符合条件，无需打针。但澳洲政府律师指出，祖高域并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而非澳洲公民亦都不確保可以一定入境澳洲。現時入境澳洲的海外旅客大部分要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或者是取得醫療豁免證明。祖高域日前準備入境參加澳洲網球公開賽，邊防人員以未能夠出示有效證明為由將他扣押，祖高域處境引起外界關注。北非国家苏丹爆发新一轮示威，要求文人管治。示威者由比伦两个城市聚集，试图游行前往首都喀土穆。保安部队封锁喀土穆，连接郊区桥梁。目击者表示，军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联合国早前透露，计划邀请苏丹军方领导、各政党以及其他团体参与一项政治进程，尋求結束去年10月政變引發的危機。早前與武裝部隊總司令布爾漢達成協議的過渡政府總理哈姆杜克辭職，加深未來政治不確定性，令2023年進行大選的政治過渡蒙上陰影。分析相信，除非能夠為政治過渡以及為一場可信的選舉制定新路線，否则苏丹国内甚至是地区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不稳。

巴西有悬崖崩塌击中观光船，至少七死多人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都跟大家講到疫情方面都有幾多不同的新進展，包括呢剛才講到大埔美新大廈呢就有多一宗的初步陽性個案啦。咁講呢個陽性個案就係住喺十樓 D 室嘅一個66歲嘅女士，咁佢就懷疑俾下面喺下幾層嘅五樓 D 室嘅患者呢係傳染嘅，咁懷疑一個嘅垂直傳播啦。咁而家就大廈嘅六樓至到24樓嘅 D 室住户都要喺尋晚係撤離。見到專家袁國勇呢都估計是可能涉及一個煙通效應的情況，會不會你自己都是住在附近呢，或者住在類似這一類的大廈的情況呢？如果說講到一些渠會不會涉及到一些 U 型隔氣乾了而導致有一些的播毒的時候，你自己擔不擔心家裡有這樣的情況呢？講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另外剛才呢就講到有關於上個星期五開始的防疫措施收緊了，就說一些的表列處所包括公眾娛樂場所啦，也都涉及到一些演唱會的演出呢是因為要停14天的，這個都影響到一些演出界的这个业界的。咁继续请返许冰心同我哋倾啦。电话旁边有香港演出业协会副主席许冰心，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许冰心，头先又讲了少少对于业界影响啦，但我都想知道具体有冇计过今次呢个停14日嘅措施，你话可能係影响到几个月啦，甚至具体嗰个损失数字有冇计过。 其实呢头先讲返就係一个演唱会筹备呢最少都真係要九个月嘅连埋制作。咁但係即係卖飞呀各方面呢其实最少推广都要三四个月之前。咁所以其实我哋如果初步估计过呢就係大我哋普遍嘅演唱会啦，其实都已经最少都要先过百几场演唱会呢係会受到影响㗎啦。 咁所以有冇計過條數具體成個業界損失幾多？ 成個業界如果你講緊呢百幾場最少都講緊係話門票收入呢其實已經係收唔到啦，咁嗰度已經差唔多個兩億㗎啦。咁加上就係我哋已經墊資咗嘅啲租金啦、製作費啦、所以其他呢啲場地嘅配套啦，其實我哋已經係投資咗落去㗎啦嘛。咁、如果再繼續疫情咁樣嘅話呢，其實我哋係會收唔返。咁即係話票房攞唔到，跟住自己仲要垫钱，咁跟住仲有多演出咧，就要因为要退票啦，退票都要金钱啦，开咗工嘅人我哋要落订金啦，咁所以嗰方面咧已经系一个几大嘅数字，对业界嚟讲系非常非常之一个好大嘅压力嚟噶啦。 嗯，对于业界嚟讲，其实而家处理呢啲票务咧，通常倾向系退票多定系延期个演出多噶咧？ 其实第一样嘢就是而家已经现行紧嘅演唱会咧，咁当然大家都希望保留张嗰张飞啦。咁观众亦都真系咁辛苦先买到张飞，一等到我哋演出业可以重新再喺个舞台上边同大家俾娱乐啦。咁都系好想俾改期。咁但你知道场地本身香港亦都好限制啦，即系唔系太多选择。咁所以疫情影响要令到现行已经有演唱会要做唔到要改期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跟住我哋先無可奈何先要退票。咁加上就係已經買咗飛嘅，未開始嘅，未開始嘅話，其實我哋都擔心就係重開之後，咁會唔會係俾翻現行嘅 85% 咧？大家記得就係舊年開始終於2020年我哋停曬所有嘅演出啦。2021年咧開翻嘅時候咧係得30%，跟住50%嚇。咁其實嗰50%對我哋嚟講，賣咗飛嘅，我哋點樣將85% 要變翻50%？邊啲觀眾入得，邊啲唔觀眾入唔入得？第二，如果準備已經係賣飛嘅，而未公開賣飛嘅啫，但係已經因為我哋計數噶嘛，計數我哋現行用翻85% 嗰個入座率去計。咁突然間，如果係政府話啊，我哋開翻俾你，不過咧係有限制嘅，係50%嘅，咁其實條數唔同曬噶咯喎，咁點做咧？係咪又要重新計過，定係甚至乎要 cancel 咧？咁 cancel 又係啦，場地租金俾咗，可能訂金又俾曬，咁呢個亦都係會好大影響我哋日後行業個復甦嘅情況，因為我哋而家都係講緊一個生存緊空間係越嚟越少，咁突然期內要關閉場館，對我哋嚟講咧，其實嗰個復甦都未能夠做到，已經有一個咁大打擊咧。其實咧，亦都希望政府咧可以喺呢方面咧要檢視翻，睇下點樣扶持業界咯。 嗯，聽落好似好多未知數啦，你哋可以點樣準備？同埋咁多未知數之下，係咪基本上都唔會延期？又諗住希望政府點樣幫到你哋咧？ 我諗我哋都同步要去幾方面嘅，因為都話我哋唔可以話今日話開翻個場館，我哋即刻做嘢噶嘛，有好多時間，好多準備啊，尤其是牽涉咁大量觀眾啦。咁所以就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我哋當然希望政府喺個措施上邊可以睇下點樣放翻出嚟嘅，放翻個場館開翻時候係咪可以同我哋了解一下啦。第二就係唔好擠牙膏咁每個禮拜睇下個禮拜嘢啦，或者兩個禮拜睇兩個禮拜，因為我哋真係要籌備嘅。咁第二樣嘢就政府資助，我諗相信希望政府一定要體諒翻我哋而家業界嘅情況。咁希望首先就係將而家現行嘅措施啊，譬如場館嘅減租啊，各方面咧，同埋取消場地可以免咗一啲啊。殺頂啦，叫做嚇，都現行嘅制度其實到三月已經到期，康文署嘅地方，咁希望政府可以咧正視，係咪可以將現有嘅措施咧扶持措施咧係可以延期先嚇，最緊要延期，俾我哋大家知道，我哋可以 plan 啲長遠啲，我哋知道如果我哋改期，我哋嘅成本係乜嘢，我哋去cancel 個 show， 我哋嘅成本係乜嘢，俾業界一個長啲嘅時間咧去運作同埋營運，因為我哋業界係從來都冇受政府資助。所有都是自己咧，係投資，甚至乎係真係好多少數嘅好多大部分嘅，亦都係好啲 indie 嘅公司，甚至乎有啲藝人自己投資做演唱會。咁所以資金嘅流動對於佢哋嚟講咧係好緊要。咁所以希望政府第一時間就係可唔可以將現行嘅措施可以持續延續先，三月到期啲可以延續。咁起碼大家計數時係多時間計咯，個計劃會長遠啲。第二就係亦都希望政府喺嗰、那個資助上面啦，因為抗疫基金之前都有支付支援，即 係 support 過支援過我哋嘅業界，咁希望嚟緊一屆嘅財政年度會唔會有呢啲情況可以幫到業界咧？咁其實呢方面我哋都係同緊我哋代表我哋業界嘅議員啦，咁同埋有關機構希望傾到呢樣嘢翻嚟嘅。 有冇具體話諗住係點樣個數點樣幫幾多嘅資助先夠？ 其實最緊要咧就係現行嘅先做嚇，即係資助嗰度咧，我哋就可以亦都係而家係籌備緊，亦都希望同政府有一個對口可以傾到或者反映到嘅，係啦咁咯。咁 係因為另外我就見咧，之前有個即係初步確診嘅個案咧，就係、涉及。佢同佢嘅丈夫咧去過睇嘅張敬軒演唱會嘅，咁佢就而家話同場嘅觀眾咧都要係接受一個強制檢測嘅。點睇其實喺成場演唱會咁多人咧，一個個案已經可能係令到咁多人要做檢測啦。呢、這、一個點評估嘅風險咧，日後如果開翻嘅話，仲有啲咩措施可以做咧？ 其實業界一直都係配合緊場館咧，係尤其是觀眾入場嗰個程序，業界一路都係。配合佢哋嘅，咁今次個個案咧，我相信就係、出現咗，咁我相信有關安排啲觀眾入場之後，我哋而家要去做翻檢測啦。咁我知道政府而家同場地都係努力去揾緊啲同啲觀眾啦。咁，但我亦都相信咧，業界喺整體嗰、那個措施上邊咧，係一直都做得好好。由舊年開始，我哋個業界係譬如話台上面要怎樣有觀眾距離啊，台不可以跟觀眾企近啊，幾遠啊，咁其實一路都執行得好好，咁從場館亦都配合得非常之好。咁今次個別嘅個案呢，如果影響到所有嘅觀眾，我諗大家都唔想。咁但係亦都好相信就係話場館同埋政府要求嘅措施呢，業界一路都遵守緊，亦都嚴緊。希望大家係喺嗰個安全嘅情況之下咧，係睇演唱會。其實演唱會大家知道，其實都係戴住口罩嚇，戴住口罩睇，就唔似譬如話食肆嘅方面咧，即係除低嘅口罩。咁所以呢方面，我希望就係嗰、那個大家要體恤翻。就如果政府真係要因為有一個個案入咗去，要令到咁幾千人甚至一萬人嘅觀眾入去要做翻檢測嘅話咧，咁我哋只能夠係話配合。咁樣 咯。OK， 好啊，唔該曬許冰心，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許冰心係香港演出業協會副主席嚟嘅，講到一啲演唱會、一啲表演係因為呢個嘅防疫措施收緊啦而受到影響嘅。另外頭先講到咧，其實食肆今次都有受影響，佢哋就唔係話停曬，不過咧就講緊晚市堂食喺六點之後咧就要停。另外咧，每台嘅人數講緊 B 類、C 類。D 類嘅餐飲處所咧，每台嘅即係坐喺度食嘅人數咧，上限咧分別就減到係兩個人、四個人同埋六個人。對於飲食業界嘅影響，都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電話旁邊咧就有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早晨， 早晨， 早晨，張宇仁，講下啱啱禮拜五就實施呢個措施啦。啱啱過去嘅週末週日，有冇睇到個生意有影響咧？ 呢個必然係好大嘅影響。唔好話。政府去收縮嗰個營業時間同埋個人數， 本身一爆發咧，即係飲食業好多啲唔單止生意冇嚟緊嗰啲日子嘅訂位咧，都好多都取消。咁所以咧，就呢個係好大嘅影響嘅。 你哋有冇計過淨係呢段時間啦、呢兩日啦，或者嚟緊啦，真係停，如果真係停14日，甚至再多嘅時候，有冇計過條數會損失幾多咧？又 計又冇得計嘅。咁但係呢個月咧，我都講咗做130億啦，飲食業做130億嘅生意係應該係做得到。咁如果以兩個禮拜做，淨係做得日唔做得夜，同埋嗰個正話你講個246人咧，咁咧我哋全部份人咧就除咗少少啲快餐嗰啲啦，就會得翻兩成生意。咁如果你用呢個130億減一半就65億，再嗰65億得翻兩成，咁啊得翻10多億，咁10多億就變咗唔見咗50多億生意。咁呢個係最起碼講呢兩個禮拜一。咁當然就算政府話我14日後當呢幾日公布話我俾你開返，但係嗰個取消嘅訂位嗰啲唔會返得轉頭。同埋更加我哋即係唔好話多啦，但係3多億呢幾日裏面嘅食材我哋預備曬，開頭爆曬棚嘅。啲新鮮嘅食物啊、菜蔬啊，呢啲就冇得留嘅，魚啊呢啲咁，咁呢啲又另外一個嘅浪費，咁所以其實係真係唔係淨係個生意少咗，嗰、那個冚唪唥都損失都幾大嘅。 成本啦、啊，頭先講到即係啲材料啦、啊，人手上面咧係咪都本身請咗人，而家係咪招俾人工定點㗎？呢啲情況， 我唔相信即係。在咁短時間咧，啲老闆如果有能力咧，就話唔出人工嘅。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啲老闆冇法子捱，咁啲員工亦都明白，咁做得半生意、半日生意，咁點樣出成份糧咧？咁但係最困難嘅就係即係呢個時間咧，係我哋揾到錢係可以，如果要俾商量嘅嗰個合約，咁啊俾啦，唔係都有獎金啦嚇，咁同埋都係要所有我哋啲貨客都要炒數嘅，咁所以點解呢個時間我正正都不停同財政司講，唔單止你要俾，仲要俾得快，所以我成日都話啲文件盡快諗完就執嚟立法會啦，就算我哋未有財委會，大家都要睇住文件先，咁然後星期三我哋選主席噶啦，選完咪可以即時嗌開會咯，係咪？咁開會就大可以唔審議其他嘢，都審議咗呢一筆撥款。就算未必即刻去得到我哋嘅袋啊，但係當我哋啲貨客啊、員工啊，當我哋啲業主啊同埋銀行見到我哋係有呢啲錢嚟緊嘅，咁佢哋都無論喺即係用銀上面啊，俾我哋俾錢啊。咁當然員工嗰啲喺我嚟講，永遠都應該要行先㗎啦。咁但係其他啲行業啊，其他啲都真係希望我哋喺年尾大家都靠嗰啲錢嚟去找佢自己嘅數，咁所以始終點都好，我都希望政府有同埋要嚟得快咯。 對於即係各位觀眾聽眾，對於而家堂食冇咗晚市，你係點睇咧？會唔會都影響你平時可能本身都少煮飯嘅？而家嗰個情況係點咧？1872311，對於一啲嘅做開餐廳嘅朋友嚟講，呢、這個嘅措施對你哋嘅影響幾大？有預期係咪真係14日可以係真係回復翻正常，可以營業翻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繼續同阿張宇仁傾啊。頭先就話希望政府快啲有支援啦，有支援啦，亦都有冇諗過具體係點咧？嗰、那個支援係一個一筆過。嘅資助啊，幫啲即係老闆去出糧啊，定係用一個貸款嘅方式，定係點咧？你個諗法係點嘅？ 嗱，我覺得兩條腿走路嘅，一咧呢、這個不幸地咧已經係做咗冇幾耐，而家又要再做。咁但係我就講係早輪嘅用牌照個大細嗰、那個即係100米樓下1到200啊，200到400，400到700。嗰啲嘅照牌照嘅比例去俾錢，咁當然上次做牌照嗰啲咧，即係譬如你700米以上嗰啲咧，係去到200萬嘅，200多萬， 咁但當然嗰個係幾個月嘅時間。咁所以我咪話你睇下而家呢一個，你攞咗先，然後再睇下點做啦。同埋個百分百嗰個政府擔保咧，我覺得應該政府都要即刻做，加大個額。等、我哋咧可以即刻去同銀行咧，即係政府噏去做咧，我相信銀監咧，我哋都可以同佢傾啦。佢都會即刻同銀行講，喂，呢、這個政府話肯百分百啦，快快啲俾佢哋，因為年尾嗰、那個真係嗰個銀根嗰、那個流動資金係有需要，特別是出糧俾夥計。咁呢個我都希望即係兩方面一齊做，同埋做得快。咁同埋上次派過錢㗎啦，所有嘅申請亦都大家慣咗做嘅，無論業界好大細好，無論政府好冚棒，大家都即係唉駕輕就熟。咁啊，應該嗰、那個即係工序應該仲可以嚟得快㗎啦。 即係你都贊成快啲派電子消費券，或者預算案有提及呢樣嘅係嘛？ 點樣話？ 你先話上次有派過錢啊嘛，即係你講緊係派錢俾業界定係派錢俾市民嗰、那個？你講緊咧？ 嗱，嗰個就一定係派錢俾業界 okay, 去找佢其他啲數嘅。 嗯， 當然嗰啲錢咧就嘅計法咧，好多時就用員工嘅強積金嘅供款幾多人數去做嘅。咁呢個已經大家都係做過，所以再去做咧嗰、那個困難，我覺得同埋嗰個速度咧應該可以大家快去應對。咁、但始終嗰個我講嘅原則就係用個牌，當然就係俾即係公司啦。但我明白係喺嗰十幾個呢個表列行業裏面，有好多可能係自雇人士。咁亦都有啲自雇人士嘅員工，佢又冇選擇去做強積金。我上次已經提佢哋，不如你要自己做翻強積金啊！如果下次再有政府資助，又係冇你份嘅啫。咁所以我都提大家當年去做，咁有幾多少做我唔知。咁但當然工會嘅代表就希望政府有錢去俾員工啦。咁但呢一個重新要點樣去計，要點樣去做，我就好多時擔心真係搞得嚟嘅時間已經就真係去唔到有需要嘅人嘅袋裏面啦。 你又想快啲啦，不過我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都提到嘅，就話不幸出現第五波疫情啦，咁連關在即，對於各行各業造成打擊，對整體經濟肯定有影響。點樣適切運用同埋調撥資源咧，作一個適當嘅支持咧，需要不斷咁樣動態分析評估嘅焦點。你覺得佢講呢番説話係咪都應該會好快有個回應，就係幫啲業界咧？ 我本應希望今日見到文件嘅添，如果我今日見唔到財政司嚟嘅文件俾立法會嘅財政預算案，我就覺得唔夠快。其實我一路講嗰筆錢，照嗰陣時嗰個大細嘅地方去派俾譬如飲食業咧，我都話未必你要使曬嘅，不過攞多啲先啦咁。咁呢個就正正就係擺咗喺度嚇，睇下呢個十四日停尾啦，定係十四再加十四咧？咁然後至去發放嗰啲錢，我希望係快嘅，因為呢個月唔同早兩年，早兩年係即係月頭月尾月中間，你早十日遲十日，即係個生意唔係咁大咧。雖然大家急，但係都唔係好似急得過今次咁緊要。咁所以我係希望真係嚟得快嘅。我唔擔心財政司同特首喺呢一方面會係。话唔制啊！大家都明白，大家都睇到佢哋过去呢两年嘅工作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嘅施政，系令到我哋早比其他嘅国家、地区、城市都早复原。我哋个失业率又下跌得翻好紧要，甚至我饮食业上个月呢个时间，我哋仲系讲紧缺一万几千人。咁所以呢一个系正正系政府呢一个嘅资助，系真系帮得到，即系个经济可以稳定，同埋经济系快嘅复苏。所以我系好有期望，即系我哋政府系会好快去即系做呢样嘢。 O K， 阿张议员，我想问你对于真系系咪可以十四日可以即系叫做回复翻去营业啦，啲食肆正常晚市翻，乐唔乐观咧？定系觉得随住嗰个疫情可能严峻，甚至可能全面停晒堂食都有可能？点睇啊？你 我谂全面停晒堂食，佢哋曾经试过两日，喺我大力反对，因为你一日有人翻工， 你又賺啲人買個飯盒坐喺嗰個廁所隔離食嘅啫，我呢個仲唔衞生。咁所以我唔相信佢哋會全日會禁曬嘅，除非你話成個封城嘅啫，尤其大家唔可以出街，乜都唔可以做。咁但係咧，你問我咧，尋日前日都仲有零星嘅唔同嘅人會爆發，咁所以你問我，我真係我把口嘅真係。好嘅唔靚，有陣時衰嘅靚，我真係好想認你，不過始終我不樂觀。 嗯，所以都即係嚟緊再睇下嗰個情況會係點樣啦嚇。咁啊， 不過我提咧，即係抗疫係要全民嘅。 嗯， 即係我希望我哋每一個人，包括我哋啲食肆嘅同事，你而家就算開朝早都好啦，真係講安心出行啊，大家戴口罩啊，大家。見到人客啊，有陣時離開個台去洗手間啊，點都好，一定即係做醜人都好，都要真係大家要全民一定要開始要抗疫嘅。 OK， 好啊，唔該曬張宇仁，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都講到飲食業界對於收緊咗一啲嘅。防疫措施影響到食肆方面啦，而家起碼14日咧就係冇呢個嘅萬事堂食嘅影響。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咁啊，會唔會你自己都係餐飲業界咧？講下呢啲措施對你哋影響，對於市民嚟講又點樣睇咧？即係喺冇咗萬事堂食之下咁。講到呢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見到有專家包括梁卓偉都話係睇到係大幅啦，係降低咗呢個 Omicron 變種病毒咧嘅即時傳播率，令到本港係避免呢個海嘯。叫息爆發，但佢就形容咧，香港仍然未走出咧呢個嘅危險期嘅。你哋又點睇各位嘅觀眾聽眾？歡迎打嚟1872311，九點鐘之後繼續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 颶風強制檢測，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尋日到大廈視察之後，咁就話初步確診女子所住嘅單位加裝咗套廁，喉管曾經作出改動，有可能因為煙通效應而受感染。成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繼早前有超級市場理貨員確診，本港尋日再出現源頭不明個案，涉及一名20歲的銅鑼灣崇光百貨兼職女售貨員，患者曾經到訪大埔壽司郎，她所住的屯門愛琴海岸第八座昨晚颶風強檢。至於較早前確診的58歲超市理貨員，她的病毒基因排序和空姐群組吻合，但由於找不到流行病學關聯，仍然界定是源頭不明個案。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再有政府部門被揭發在疫情嚴峻之際舉行大型的聚會。明報獲悉，消防處在上星期二在尖沙咀消防局大樓的會社內舉行百人聚餐午宴，處長梁偉雄有份出席，與會社還包括建築署署長何永賢以及前線抗疫部門，例如是警務處、民政處和食環處的高級官員。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和立法會議員楊永傑亦都有赴宴。消防處未有回答與會者人數，只是說活動只是邀請長官會會員以及是少數嘉賓，並且嚴格按照防疫規例進行，所有參與午宴的人士在並非進食的時候都有戴口罩。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一場生日宴會風波，14名港府高官上星期需要休假到竹篙灣隔離，港府上星期五宣布多個官員署任和兼任安排。由於港台普通話台主持楊子京獲確認是假陽性，11名官員星期六結束隔離。警方昨日朝早一度回覆傳媒說處長蕭澤怡已經取消休假和如常履職，不過港府昨晚交代最新安排，說為了慎重起見，檢疫令解除的11名官員需要用自身的假期在屋企自我隔離，並且在接下來的三次檢測中全部結果確定為陰性之後才可以恢復職務。信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同樂居虐兒案件牽涉的職員和被虐兒童的數目越揭越多，社會福利處處長梁松泰日前接受訪問的時候說，今次事件明顯是反映保護兒童會不足之處，已經敦促對方加強內部監察，並且強調社署必定會徹查真相，確保同樂居符合發牌條件，以後再作懲處，最嚴重的可以取消註冊。他又說會研究日後加入太平紳士等獨立人士巡視兒童院舍。文匯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目標是2050年前達至車輛零排放，除了着手推動新的能源巴士之外，港府表示打算全數資助九巴、龍運、城巴和新巴，為16架歐盟五期專營巴士加裝減排裝置，用以有效地減少柴油巴士的排放。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疫情呈現多點散發特徵，過往的精准抗疫模式，即是循著確診者找密切接觸者的順藤摸瓜排查方式，受限於並沒有有效的追蹤工具，根本追不上病毒。社評說，政府必須要馬上擴大強制檢測範圍，以至到推行全民強檢，用非常手段盡快將疫情壓制住，才能夠令市民生活盡快復常。文匯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本港外防輸入失守之下，退守內防擴散，確診超市理貨員病毒量高，而且他曾經四處走，暫時未找到確切的染病途徑。社評說，即使目前社交距離措施效果仍待觀望，港府亦都有必要部署隨時進一步收緊，以盡最大努力爭取在過年期間復常，並且避免重蹈後知後覺令外防輸入失效的覆轍。經濟日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港區人大代表洪慧文的生日派對引發今年第一個震撼全城的政治炸彈，大批高官和議員罔顧防疫守則，民意一面倒批評特區政府只准高官赴宴，不許百姓堂食，根本沒有砌詞狡辯的空間。社評說，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追究責任，既關係到政府如何維繫應有的管治威信，亦都考驗立法會議員能否為民代言監察政府，後續發展拭目以待。信報社評。 成報社論，奧密克戎在全球散播，最新傳出在地中海島國塞浦路斯發現 Delta 變種和奧密克戎變種結合的一款新變種病毒 Delta 戎。社論說，雖然未知新的變種對人體的影響，但是病毒不停變種已經成為新常態，市民始終都要保持警覺，不能夠存在一絲鬆懈，否則後果難料。成報社論。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大榄隧道，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车龙排到议联对出噶。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议联。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北角码头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去到泰安楼。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日北角码头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啦，排到去泰安楼，咁所以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咁另外观塘道嗰边去东隧啦，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嘅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受强制检测行动影响，大埔的旧墟直街仍然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根据雇佣条例，法定假日会逐步加到17日。 第一个新加的假日是2022年5月8日的佛诞，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条例规定，但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022年1月10日，新增33宗确诊，包括1宗暂未肯定源头。 洪慧文生日宴多1人初步确诊，获解除检疫令官员需用自身假期在家隔离至完成强检。 大埔美新大厦疑烟垂直传播，受影响住户需撤离。 巴西有悬崖崩塌击中观光船，至少7死多人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呢，就喺有關於呢一個嘅疫情嘅時候呢，講到話有2宗嘅源頭不明個案，咁其實就係3日之內出現呢2宗源頭不明個案啦，分別就係涉及一個20歲喺崇光做女售貨員嘅一個初步陽性嘅女士啦，咁佢其實喺上個月28日呢就最後一日返工㗎。咁另外呢就係一個涉及58歲嘅一個女超市理貨員，咁佢亦都講到佢喺潛伏期期間咧，又去過唔同嘅區，又去過唔同嘅鋪頭啦。咁啊，大家都擔心啦。呢兩個嘅源頭不明個案，會唔會即係話社區有一啲嘅隱形傳播鏈咧？專家嘅講法，包括袁國勇咧，就提到話社區係有隱形傳播鏈嘅。咁問到啦，係咪真係要再收緊一啲嘅措施咧？佢就話要視乎政府係咪仍然有能力去追蹤一啲接觸者。如果已經係追蹤唔到咧，就要收緊措施。頭先都同許樹昌教授有傾到啦。如果收緊再進一步收緊措施嘅話，會唔會就係之前未做嘅，譬如一啲學生是要全面停曬呢一個嘅面授課咧，或者起碼係咪一半就係翻半日課咧？咁另外都提到啦，一啲嘅公務員在家工作係咪政府帶頭要做咧？咁有啲咁嘅係傾過嘅。你又點睇1872311？同唔同意而家嘅疫情之下要再進一步去收緊一啲措施，或者現行收緊咗一啲嘅防疫措施夠唔夠咧？對你嘅影響有幾大咧？會唔會你就係正正係一啲嘅業界人士咧？1872311，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电话旁边有黄先生嘅，早晨。 早晨， 系先讲， 系咁，其实咧，我觉得政府应该系参考马会嘅方法啦。 嗯， 咁佢有啲国际骑师邀请赛咧，嗰啲骑师嚟到香港要闭环式，咁就算佢去到马场咧，佢都分开，唔会同其他人接触嘅。咁另外马会咧有一个好处嘅，即系2年前咧。农历年30晚，我打上嚟，你哋自由封啦，就系嗰时啱啱病发啦。咁马会即时就封场，而家好简单，马会申请封场嚟作赛，即系你一定要系咁。咁另外嚟讲，佢颁奖嘅时候咧，国际赛咧，赢咗嗰啲外国人咧，同本港嘅人系有隔开距离嘅。 嗯。 咁另外亦都睇到咧，好简单，有啲马运上从化2年几噶啦。不停咁運來運去，嗰啲人工作人員完全冇發生嘅，咁你要參考一下馬會呢啲閉環式嘅管理咯。咁另外亦都提翻啦，阿特首就上個月咧就入去馬場班俾咩體院嗰啲運動員啦，咁就變咗大家好親密。咁我希望特首要保重，因為你睇到國家領導人咧都盡量唔出國，唔會接觸嗰啲人，佢都即係距離啲，因為點講？你特首就嚟再選啦，可能因為就係選特首，佢想可能想揾阿陳念慈校長幫佢助選入去馬場啦。咁但係希望 而家都未知啦，係咪真係會選？暫時都未有消息啦。 咁就希望就係話，即係保重佢自己咯。因為你而家你睇到話有隻新菌咧，就係2種溝埋 Delta Omicron 喺沙特魯斯，你唔知幾時傳到嚟，同埋佢個期有幾耐啊？咁到時有新病菌嘅時候，即係我希望做領導嗰啲自己要珍惜自己咯，更加要。 OK， 好啊，唔該曬黃先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另外仲有一位黃先生打上嚟，話早晨。 你好，你好。 係，請講。 我對張宇仁議員咧嗰、那個嗰、那個成日要求政府攞錢咧，我就唔係好認同佢嘅。 嗯。 同埋我有時我又覺得咧， 仲需唔需要繼續俾多啲話咩要咩資助5000蚊嗰啲每個人嗰啲咧？即係話咩消費券嗰啲，我覺得唔係咁實際嘅。 嗯， 只有推高個通脹， 唔會振興到經濟咩？喺之前嚇， 咪振興到佢哋諗飲食零售嗰啲咯。 嗯， 冇其他有咩幫助到咧？我想問實質有咩幫助到咧？ 嗯， 洗完之後。我話嗰個通脹都高咗啦，你叫佢哋會唔會減翻佢將啲食肆嘅費用減翻落嚟咧？都食物費用。第二個情況我就話阿張宇仁淨係識得講點樣攞錢，伸手問政府攞錢。嗱，俾我感覺上咧就係而家有特權嘅嗰啲咧就可以中意點樣橫行無忌得嘅，即係尤其是喺個食肆飲食防衞方面睇到出嚟嘅。早排好多好多一啲細嘅小型嘅食肆咧。成日咧俾人入去查牌，成日俾人入去查嗰啲有冇安心出行，跟住又話罰錢，又話要停佢哋啲餐飲業。但係點解好似而家呢一啲佢哋咧成日咧，其實背後咧搞好多啲大型嘅有權勢嗰啲，搞好多大型嘅 party， 佢哋咧唔係今次經過咁樣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就好多冚住曬嘅，好多冚住曬，其實好。有咁嘅情況出嚟，我就覺得，好似今次係張議員啊，張議員咁，有冇出嚟強力譴責呢一次 party， 呢次 party 嘅搞嘅行為嘅人啊，有冇出嚟強力譴責佢哋？ Okay. 累到成個香港搞到而家個個人心惶惶，你可以調翻轉講，冇我哋咧，啲人唔會出嚟打針嘅。你可以仲可以咁講都得嘅，即係有一即係完善咗個選舉制度之後咧，將來仲有好多好戲睇，個個淨係識得問政府攞錢嘅啫，淨係有咩事舉手機器啦。 不過黃生今次其實即係廣泛傳播都係涉及可能機組人員係個源頭先嘅，同埋我想問咧，頭先話 源頭咧，咁你首先你可以賴曬特首嘅，話佢樣樣呢一樣可以全部放寬曬，呢樣唔俾佢哋唔需要佢哋免檢疫又入嚟，你可以而家咁樣賴佢得嘅，其實。即係佢呢度喺個漏洞係講咗好耐㗎啦，呢個漏洞，咁佢哋有冇去完善佢哋嗰個呢個漏洞呢？我唔夠膽話全部譴責佢啦，咁因為佢又話有經濟嘅升勢上嘅需要嘛，即係唔可以太過緊過頭嘛。但係而家你咁出現咗之後，你睇到全部都係感染喺多啲，都係巴結有權勢嗰啲人感染嘅。 OK， 出嚟嘅。咁我就想講問一樣嘢啦。俾人哋感覺上就係你哋呢而家今時今日呢將來就將會係有權有力有勢力嘅人呢就將來就會好自由行動㗎啦。就唔啱佢哋聽嗰啲人呢都全部一定會被打壓嘅。你睇住啦，一定會咁落去嘅。 好啊，唔該晒陳生。唔該晒黃生。仲有陳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係請講。 我都是跟黃生即係對張宇仁先生個所講嘅同政府攞錢嘅問題啫。主要佢哋嘅食材買翻嚟之後咧，即係而家佢計嗰條數就係做唔到生意啦。做唔到生意，啲食材係新鮮嘅剩嘅，自己應該有一班智囊團喺度諗點樣去將呢批食物盡快就係燒咗佢，即係意思即係點樣即係用咗佢咧嚇。 但冇晚市可能真係少客咗喎，又真係。 咁佢哋即係做食肆嘅，應該係諗個辦法，即係譬如做啲即食嘅，跟住 take away， 即係叫嗰啲市民可以買翻去自己食啊。咁啊，跟住亦都可以用另外一個辦法，就將啲新鮮食材自己 pack 咗佢，就叫啲市民可以過去買，係咪啊？咁啊，可以即係市民去買咗嘅，咁佢咪唔使咁多存貨咯，咪唔使蝕咁多咯。是不是 不过之前都有啲业界话，其实外卖可能始终嗰、那个即系生意咧，同堂食都难啲去比较，因为始终少好多嘅。 唔系，因为做生意咧，有时大家都知道噶啦，唔系话一定要赚硬噶嘛，系咪？即系有风险噶嘛，而家呢个环境之下都系有风险噶嘛。咁所以你话即系我哋以前做贸易嘅，都系有呢啲问题出现咗之后咧，即系蚀少当赢噶啦。咁而家呢情况。是可以即係去挽救嘛，因為香港人個個都要食噶嘛，咁而家趁啲食材新鮮嘅，盡快賣咗佢出去，咁啊自己咪唔使 keep 咁多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佢又提一啲方法嘅，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外賣啦，或者甚至將嗰啲食材買多咗嘅，可唔可以直接係賣俾啲市民，可能翻屋企煮啊等等，即係諗下第二啲方法去處理咗啲食材，唔使完全浪費佢啦。呢個陳生嘅建議嚟嘅。仲有趙先生打上嚟，早晨。 啊，早晨啊，你好，主持系， 请讲。 我想表达一个意见啫。我认为咧喺公众地方跑步咧，都应该要戴口罩。 而家呢段时间就做运动可以容许唔使戴口罩嘅，喺嗰啲 我知道法例上系要豁免嘅。咁但系我哋睇下系咪需要咁样做咯。但我自己认为就需要嘅。因为做运动咧嗰、那个呼出病毒，如果真系中染咗疫嘅话咧，佢呼出嘅病毒量系好大噶嘛。咁大家都知啦，專家亦都講過。咁如果喺公眾地方話，咁其實身邊好多市民噶嘛，包括有細路仔、有老人家。咁我自己，所以我自己認為咧，有需要咧，既然其他人都要戴口罩啊，點解一個人佢運動量咁大，呼如果佢真係染疫嘅話，呼咁多病毒出嚟，佢反而唔使戴咧？呢個係咪反邏輯咧？ 多唔多啊？你自己譬如見到啲人做運動戴口罩嗰個情況。 我自己嘅观察咧，因为我经常都喺海滨长廊嗰度行嘅，咁咧就带我自己嘅观察咧，有啲人咧跑步咧，佢真系好 consider 嚟嘅，我谂大概有30%左右咧系有戴口罩嘅，我谂佢哋都有谂到阵先我讲个 point， 系啦，咁但系有70%嘅人，我谂呢、這个我谂大家如果市民咧平时又喺啲工作地方行，又就喺啲海滨长廊嗰度行咧，因为而家越嚟越多海滨长廊啊嘛，青衣又、观塘又、港岛区又系咪？咁但係好多人呢，我最少係一半人或者一半至七成人係唔戴嘅，但係佢哋都係依依去去就跑到。咁我覺得好奇怪囉，既然專家或者大家都知道做劇烈運動會呼出嘅病毒量係會大過唔做運動嘅話，咁點解唔做運動啲市民喺佢身邊行行去，個市民有啲細路仔，佢哋反而要戴口罩，但係嗰啲呼出病毒量大嘅人是有機會去染咗疫嘅嘛，反而唔使戴咧，呢個係咪好反邏輯咧？ 明白，唔該曬趙生。講緊做運動嘅人士，而家係可以豁免戴口罩嘅，佢就話即係如果做運動，啲專家都話可能呼出，如果佢感染咗啊，呼出嘅病毒量係會更加高嘅時候，係咪都要喺呢方面再收緊限制啲咧？即係做運動都要戴翻口罩咧？呢個係趙生嘅睇法嚟嘅。你又點睇？1872311講翻而家喺疫情之下各類嘅防疫措施有冇需要再收緊咧？好似係趙生。口罩方面做运动方面是不是都要收紧呢？1872311。另外刚才讲到有关于塞浦路斯的一个都叫做一个突变的病毒，就是说因为那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就发现社区存在一种混合 Delta 和 Omicron 的新冠变种病毒，就说是有30处的突变，它有 Delta 的呢、这個嘅遺傳背景啦，亦都有部分 Omicron 嘅突變，咁啊，一暫時咧就叫佢個名叫做 Deltacron， 就係塞浦路斯發現嘅一座新嘅變種嘅病毒嚟嘅。呢、这個就係根據報道所講，這個補充少少啦。咁啊，頭先同大家講到有關於演出業界，亦都講到飲食業界喺收緊咗防疫措施之後，佢對佢哋業界嘅影響啦。咁除咗一個演唱會嘅屬於一個公眾娛樂場所、表演場所之外咧，一啲做粵劇嘅劇目都係受到今次呢個防疫措施咧係受到影響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哋業界嘅影響啊！有港粵劇商會主席杜偉修明，早晨。 早晨，主持 人好。早晨，杜太，讲下上个礼拜五开始收紧呢个防疫措施啦，咁就一啲表演场地要关闭，对于你哋粤剧界嗰个影响系有几大啊？ 影響咧就非常之深遠嘅。你知我哋其實粵劇咧喺香港都係相當受歡迎啦。每一晚咧係喺唔同嘅政府場地咧，我都係由呢個粵劇表演嘅。咁突然間呢個宣佈咧，已經使我哋一個措手不及噶啦。咁有好多嘅演出突然間係被腰斬嘅。咁但係呢個都無可奈何啦，因為要配合嗰、那個即係防疫嘅措施咁樣。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咧，即係呢個情景唔可以係長此以往係咁樣落去嘅，咁即係政府都要諗一諗，因為大家亦都明啦，粵劇嘅人都係啦，即係手停口停嘅。咁上嗰兩年，大家都睇到我哋嗰個影響係幾大嘅。咁我唔知道今一次第五波可以會維持到幾耐咧？呢、這個疫情，咁對我哋嘅影響咧，如果再好似上一 似咁樣嘅話咧，我哋就真係好強烈要求咧，即係政府係要有啲嘅支援俾我哋業界嘅。 嗯，講下先，而家以你所知喺粵劇界嚟講，有幾多嘅演出係要取消啦，或者嗰個錢方面係要可能會蝕咗幾多啊？咁有冇一啲資訊俾我哋呢、這個？ 而家嗱，暫時佢話十四日啦，咁喺呢十四日裏面咧，我哋唔見咗嘅場數咧，就已經係講緊幾十場噶啦，嚇、 嗯。 咁、啊、你跟住落嚟，你仲唔知道要封管幾耐噶喎？咁、呢個係好難去估計噶。咁可能好彩嘅，係咪過年嘅時候開得翻咧？咁但係呢個我哋都暫時嚟講都唔樂觀咯。咁、所以實質一個數字暫時係未有嘅，要遲少少等明確一啲，我哋就可以有個實質啲嘅損失嘅、個數字俾到大家。 學你話齋，頭先話即係做你哋嗰行好多都係手停口停啦。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啲從業員啊，即係佢哋點睇呢個反應係點？ 梗係叫苦連天啦，即係大家都好擔心啦。因為上一次我哋一停咧停咗半年㗎，咁、政府係有資助，但係半年嘅資助咧上限係30,000蚊，咁即係冇可能係夠啊！你明唔明啊？佢哋都係好難去轉行啊。譬如一啲比較係即係基層一啲嘅員工咧，佢哋都仲可以轉啊，走去做外賣啊，即係轉其他嘅行業。嗱，譬如講一個例，老官點轉咧？冇得转噶，咁喂都唔系话可以揸住你个30,000蚊就过到活噶嘛，咁、所以大家一听到呢个消息，即系真系头都痛埋噶。咁、我哋就希望即系政府能够俾到一啲定心丸俾我哋先啦，即系喂，即系你停几耐咁，系咪有翻呢啲资助啦？咁譬如话以前上一波嘅时候，我哋商会系冇攞过任何资助嘅，我哋系透过呢个百和会馆咧，系所有嘅资助咧都系俾晒从业员嘅，即系俾晒员工嘅。商会系真系冇攞过嘅，但系我哋嘅付出都好多噶嘛。譬如你突然间咁样腰斩，我哋嘅宣传费啦，我哋每一张飞卖出嘅手续费啦，呢啲都唔系细数目嚟噶，但系系冇人俾翻过我哋噶。 有冇 咁呢个都系一个啲我哋做班主嘅一啲嘅损失咯，可以话得。虽然长租佢系唔收嘅。即系你政府会堂取消咗咧，长租佢就唔收。咁、但唔系净系长租噶嘛，你仲有好多嘅嘢噶嘛。譬如运输，我哋俾咗钱噶啦。宣传俾咗啦，咁各方面啲都系收唔得翻嘅。 而家你取消咗嗰啲嘅演出咧，会系倾向真系完全取消佢，定系延期嘅？ 我哋就会倾向系延期嘅，但系呢个亦都系唔系几可行嘅，因为如果大家熟悉嗰、那个会堂嗰个运作订租嘅咧，其实而家系敷晒嘅，一路敷到今年嘅年尾，甚至出年嘅上半年都系敷晒嘅。咁你点样延期咧？系其实系得个讲字嘅啫，延期。 咁但系你哋暂时嘅安排都系话系延期先嘅，希望再揾到场地。 系啊，系啦、我哋而家唯有系咁样做咯。但系有啲咧，有啲场数我知道已经直情就话取消咗佢先啦。 Okay. 以后嘅嘢就以后先算啦，咁样。 O K， 嗱，到底系因为咧好快就新闻转头翻嚟再揾你倾啦，一阵好嘛？讲下 好、啊、好啊， 希望支援方面具体点做啦，好嘛？转头翻嚟再打俾你。啱啱倾过就系港粤剧商会主席杜伟秀明。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大角咀军会港二座、大埔美新大厦以及屯门爱琴海岸八座的强制检测行动，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乐见近期市民踊跃接种新冠疫苗。聂德权表示，近期接种需求急增，社区接种中心和公立医院接种站会增加接种间和人手，以听日开始计算，接种量将会较元旦那阵高30%。九龙塘和九龙湾的社区接种中心今个月21日起重开，亦有计划按情况增加社区接种中心的数目。而医管局普通科门诊诊所亦都由今个月21日起增至24间诊所可接种科兴疫苗。聂德权话：特别着紧长者嘅接种情况，有关工作要加快同加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嘅即日丑安排，听日开始重新只系限给予60岁以上嘅长者，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里安苑，去港岛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定富街，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慢车。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2022年1月10日，新增33宗确诊，包括1宗暂未肯定源头。 红卫民生日宴多1人初步确诊，获解除检疫令官员需用自身假期在家隔离至完成强检。 大埔美新大厦疑烟垂直传播，受影响住户需撤离。 巴西有悬崖崩塌击中观光船，至少7死多人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访问那里最新就讲到话，而家80岁以上的长者咧，仍然只系得2成3的人打针啊，咁就会继续鼓励长者打针，包括咧系听日开始接种中心咧，就只会向长者系派呢个即日抽嘅啫，只会向长者派即日抽，咁其他嘅有能力上网嘅人士咧，就系呼吁佢哋系预先系预约喺网上面。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粤剧界，因为今次在7号，即星期五开始收紧的防疫措施，都涉及到他们的演出，要起码是停14日的。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来。电话旁边就有港粤剧商会主席杜伟秀明，继续同你倾。杜太，早晨。 是，早晨，早晨。 早晨，刚才讲到你们一些的票务啦，一些影响啦，你们希望有一些的支援的，具体希望怎样的方式去支援你们业界呢？其实 我哋咧都会首先都系透过呢个百和会馆啦，汪主席嘅百和会馆啦，咁就系同政府系申请一笔嘅资助，首先系俾员工啦，即系所有嘅从业员啦，佢哋受今一次嘅影响而冇得开工嘅人士啦。咁另外咧就呢、這个我哋上一次系冇要求嘅，但系今次商会咧，我哋系要求咧系。同我哋都系作翻一啲嘅補貼嘅，即系我哋已經已出之物咧，政府系應該要俾翻錢我哋噶，嚇、即系頭先所講嘅，譬如宣傳啊、票務嘅費用啊等等嚇、 就係呢一類啫，即系呢一類實報實銷嘅支出。 係啦，實報實銷嘅費用啦。 其他咧，譬如一啲可能啲人嘅收入都有影響噶嘛，啲從業員。 我哋就好公道嘅。如果譬如话受影响期间，佢本来已经系订咗佢有演出嘅，咁嗰啲我哋系要求攞个支援嘅。咁当然，因为你都知我哋粤剧从业员咧都系 freelance 嘅形式噶嘛，咁冇一定话每个月嘅薪金系几多嘅。咁我哋都系睇佢接咗嘅演出嘅 show 嚟到计数嘅。咁呢个同上一次嘅资助咧，我哋希望都系一样咁样嘅做法咯。咁但亦都系视乎嗰、那个情况啦。譬如话今次会停几耐咧，会唔会又系停上次咁耐咧？即系话短啲嘅时间就去睇嗰个资助额啦。因为上一次嗰个上限30,000咧，我哋其实系 last 咗好耐嘅，6-7个月嘅。咁即系你平均一个月都系唔够5,000蚊。咁其实大家都知道一定系唔够噶啦。 咁但希望似唔係咁長時間咧，就可以即係支持得到咯。 嗯，頭先你話起碼一啲付出咗嘅支出，譬如一啲宣傳費、一啲行政費等等，誒俾翻先啦。咁因為我頭先同演唱會嗰方面咧，演出業協會傾咧，佢哋就話啊，其實都唔係淨係14日嘅影響，14日之後、一啲嘅演出係咪可以出到咧？或者其實成個計劃係咪要停咧、煞停咧，都有影響，唔係淨係講緊14日嘅。你哋係咪都有類似咁嘅情況？ 係啊，都唔係講緊14日，因為14日之後可能再會停噶嘛，係咪？可能再停埋個農曆新年成個二月份咁樣樣，咁就好大件事，因為二月份咧係我哋嘅旺季嚟噶，我哋好多好多好多嘅演出喺嗰度嘅。 我意思啲支援使唔使俾埋即之後嗰啲啊？即係可能幾個月之後一個演出，可能已經俾咗一啲嘅宣傳費嗰類，係咪都希望俾埋？ 即係我哋咪希望係可以俾埋嘅，即係總之實報實銷。我哋俾咗而演出唔到嘅嗰啲所有嘅費用咯。 嗯 ，OK。講到除咗收緊防疫措施之外咧，其實較早前咧，特首就公布過2月24號就會擴大個疫苗氣泡，咁一啲表列處所都要可能要先打咗疫苗先可以入去啦，包括一啲嘅客人咁樣啦。咁如果真係要表演，就要必須要打針，而家未知要打一針定係打兩針啦。你覺得即係對於業界或者啲市民嚟睇，你哋粵劇嗰個影響又大唔大咧？尤其是可能睇粵劇好多都係一啲長者嚟嘅，成日都話長者嘅接種率相對低一啲嘛。呢一個會唔會因為咁嘅時候，對於你哋嘅業界影響都有影響咧？ 絕對係有影響嘅，因為正如你頭先所講啦，我哋嘅觀眾嘅主要對象都係長者嘛，咁佢哋嘅接種率都係比較偏低嘅。咁我哋統計過咧。暫時嚟講咧，我哋嘅損失咧會係一至兩成嘅。咁但我希望透過教育之後，能夠即係吸引一啲嘅長者係去打針，咁將嗰個損失咧盡量係減到最低嘅。至於你話嗰個從業員方面咧，我哋就反而即係簡單一啲嘅，我哋九成九嘅人咧都係打曬針噶啦。即係從業員，因為你要翻工噶嘛，你要入會堂噶嘛，咁所以我哋係一早已經打咗針噶啦。咁呢個反而唔擔心，至於係觀眾啦，咁呢啲嘅觀眾咧一定會流失㗎啦。咁我哋亦都係聽到一啲嘅觀眾，佢要我打針，我真係打唔到啊，咁我就唔睇啦，唯有咁係有呢類嘅觀眾嘅。咁我哋一路都會勸佢哋啦，不如打針啦，即係為自己、為家人咁。即係我哋其實係好合作㗎啦，即係粵劇界嚟講，一路都催谷緊啲 fans 去打針啦。你想見你嘅偶像，你想睇佢做戲，你就打針啦。咁即係我哋都係盡量去配合嘅。 OK。 咁但係加上而家嘅疫情咁樣咧，我相信個接種率應該係會推高一啲嘅。 OK， 好啊。 但係損失仍然一定係有㗎啦。 嗯 ，OK， 唔该晒，杜太，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就系杜伟秀明，佢就系港粤剧商会主席，同我哋讲到收紧咗一啲防疫措施，佢哋一啲演出要停，起码14日啦。嗰个嘅影响亦都讲到疫苗气泡，早前讲过话2月24号咧就应该会扩大去到包括一啲表列处所，咁即系话一啲市民如果入去睇一啲表演，包括粤剧等等咧，咁可能都系要打一针或者两针，暂时都未知嗰个嘅情况。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讲下对于疫情或者一啲收紧防疫措施嘅情况。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诗有阵时会俾人一种好难读嘅印象，加上诺贝尔文学奖嘅咸头，或者就更加会令人敬而远之。但系读新波斯卡嘅诗，绝对会打破呢个黑板印象。 新波斯卡是波兰女诗人，享有诗界莫扎特的美誉。1996年夺得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去世。 这本同诗人同名的新波斯卡诗集，精选收录了她人生各个阶段所写的60首诗作。据说曾经有人问过她为什么发表的诗不多，她就回答，因为我家有个废纸箩。从这个回答可以概括出他诗的三个特点：幽默、浅白、正念。新波斯卡擅长以浅白的语言将日常的事物入诗，但是就处处都可以见到不平凡的聪慧，例如这一首《三个最奇怪的词》： 当我说未来这个词，第一音方出即成过去；当我说直正这个词，我打破了它；当我说无这个词，我在无中生有。 除了可以反复换味的诗，他都有一些对生活的深刻反思， 例如这一首《写履历表》。 尽管人生漫长，但履历表最好简短，简洁精要是必须的。风景由地址取代，摇摆的记忆屈服于无可动摇的日期。所有的爱情只有婚姻可提，所有的子女只有出生的可填。认识你的人比你认识的人重要。旅行要出了国才算，会员资格原因免填，光荣记录不问手段。 批判有力，但是不会刻薄尖酸。诗的最后余韵很浓烈。 此外，在附章露出丹尔的照片，重要的是外在形貌，不是听力。反正还有什么好听的？碎纸机嘈杂的声音。 人人都将自己包装求售，追求人哋所追求的，放弃自己不想放弃的，将一生浓缩成一张履历表，结果就落得被掉入碎纸机的下场。读过新波斯卡，又会不会令你对诗有所改观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波斯卡》，作者新波斯卡，由宝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虽然而家咧就收紧咗社交距离措施啦，不过咧市面上仍然系要翻工啦，要翻学啦，所以都有一啲嘅人流有机会咧系接触到嘅。如果系有一啲嘅确诊者嘅时候，嗱见到咧有大学嘅研究团队咧就话喺一月七号啦重启咗部分嘅社交距离措施之后，估算过对于 Omicron 带嚟嘅潜在风险，佢哋用咗一啲嘅数学模型去做评估嘅。又请嚟咧一位嘉宾同我哋电话讲下佢哋成个嘅评估啊，点样计出嚟嘅咧？咁电话旁边有中大医学院赛马会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助理教授郭建安，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郭建安，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今次呢个研究系？是不是好像两间大学的研究团队都要涉及，还有你们用什么方法去评估这个 Omicron 带来的潜在风险呢？ 其实我们这个研究是由中文大学的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和成大一起合作的。其实在12月尾至1月头期间，我们观察到通过网上的研究，我们观察到市民那个接触的情况是可以去到平均每人每日咧四位，咁所以当阵 可唔可以实咗一下？头先话每人每日几多位话系？ 每人每日咧系34位。咁我哋就当阵时就政府仲未出任何社交距离措施嘅收紧。咁当阵时我哋就利用数学模型嘅方法，同埋当阵时我哋个社区大约有65% 嘅人口咧系接种咗一针啦。同埋對應 Omicron 嘅基本傳播系數，即係話平均每一個人可以傳播到8個人，即係喺冇任何社交距離措施之下嘅情況咧，我哋就模擬咗，如果市民繼續係保持住平均每人每日34位嘅接觸咧，我哋感染人數可以去到300萬人。咁後期政府亦都因應感染人數嘅增加咧，響1月7号咧就开始生效收紧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咁我哋亦都再作出一啲对应嘅评估，咁我哋就见到咧，如果我哋嗰个平均接触嘅人数咧系由34位降至到14位嘅话咧，感染嘅人数咧就会去到25万，如果进一步再降低到11人同埋8人嘅话咧，感染嘅人数咧大概系12500人同埋1100人，咁而我哋呢个研究其实，即係最重要嘅目的係想帶出嘅就係，如果我哋嘅接觸人數喺唔同嘅水平嘅情況之下咧，感染人數究竟係點樣？咁同埋我哋特別都要留意嘅就係，點解我哋會睇接觸人數咧？因為喺唔同嘅社交距離措施嘅情況之下，喺唔同嘅時間咧，未必會有相同嘅效果。咁正如我哋之前都做過對應嘅，譬如話，晚上嘅堂晚上係唔可以堂食，或者大型嘅社交活動咧，我哋係唔會進行。對應嘅接觸嘅人數咧，未必好似之前咁咧可以大幅度降低。咁所以其實呢個階段，我哋仍然係觀察緊究竟 接觸的人數是不是能夠有效地去到一些對應的水平。咁呢個就係呢個研究想帶出嘅重點。 頭先我見你提及過幾個情況嘅，即係如果做咗一啲嘅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可能會令到每日平均接觸嘅人數降到14人啦、11人啦，或者8個人咧。呢幾個嘅處境咧，係點樣定出嚟咧？或者點樣計到係由34個人每日平均接觸降到14、11或者8嘅咧？ 其實我哋就睇翻過去由疫情嘅初期。去到依家咧，有一個蘋果有一個叫做移動指標嘅估算數字。咁我哋亦都同時間喺同一個時期咧，喺網上都去收集市民嗰個接觸數據，然後利用兩者嘅關係咧，去估算翻咧佢哋之間咧嗰、那個最後嗰、那個人數究竟係點樣。咁而利用呢一個關係咧，我哋就再進一步模擬，如果今日我哋係能夠個社交距離措施令到個接觸人數係跌到去某個水平嘅時候，對應嘅感染嘅人究竟係幾多？咁而家我哋嚟到呢秒鐘，我哋係仍然要觀察究竟有幾多人接觸，然後先可以估算到嚟緊究竟會有幾多人感染。同時，我哋亦都要留意翻咧，其實喺呢段時間個疫情咧，我哋見到嗰、那個有效傳播系數咧，其實佢係大幅度下降，即係話隨著時間嘅消逝咧，我哋個社交距離措施亦都生效咧，嗰、那個傳染率咧，其實亦都係由我頭先所講六至十咧，去到可能係三至五呢啲嘅水平。咁、 okay. 其實大家觀乎翻空姐嗰個情況咧，其實空姐媽媽嗰個情況咧，其實係最初係大概一位可以傳到七位，去到後期嗰啲代數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嗰個傳染人數咧，其實係一代一代咁減少。咁、 okay. 所以其實隨住個人數一路嘅接觸減少咧，其實個疫情咧係慢慢係比之前咧係稍稍係有少少好轉嘅、不過我哋都仍然係觀察當中。 我想問一下啦，點睇而家政府一啲收緊嘅措施咧，個方向正唔正確咧？ 其實正如我頭先所講咧，我哋接觸嘅人數咧係34位，其實都嚟自係三個層面嘅、第一個層面就係當然係大家節日上都嘅氣氛所引發出嚟嘅一啲社交接觸，例如一啲 party 啊、一啲食飯啊等等。咁第二類咧就係、一啲工作上高嘅接觸，咁或者如果小朋友嘅話，一啲即係翻學嘅接觸啦。第三個就一定唔能夠避免到啦，就係、你同你屋企人嘅接觸。咁、其實而家政府嗰個社交距離嗰個措施嘅方向咧，就比較集中喺一啲社區上高嚇、大家啲譬如一啲日常同朋友交流嘅一啲嘅接觸嘅方面咧，我哋做落功夫。咁其實正如我剛才所講咧，如果要達到34位跌到14位咧，其實第一個開刀嘅當然係即係社交上高嘅，即、就、係、是、社區上高嘅接觸啦。咁第二個可以考慮嘅其實係喺工作上高嗰個人數嘅減少咧，就進一步將個人數整體咧去降低。咁當然你話屋企嗰個方面咧，其實喺過去嘅時間我哋都冇做過嘅。咁大家都知道嚟緊呢一兩個禮拜咧，大家都準備要食呢個團年飯，去預備新年嘅來臨。其實好多嘅即使我哋都唔俾大家去酒樓嚇夜晚食飯咧，咁好多家庭都可能選擇一啲即係跨代嘅家庭嘅聚會喺屋企度進行。咁所以其實第三個社交接觸咧，仍然係即係都會帶嚟一啲風險。咁所以其實我覺得而家政府個方向咧，都係非常之正確嘅，就先向一啲社區嘅即係日常生活，我哋同朋友啊一啲聚會開始着手。咁下一步可能要考慮嘅，其實都係可能喺工作啊，或者喺小朋友方面，就係可能喺翻學嗰度咧要落一啲功夫。咁當然，如果疫情唔能夠係有效咁樣控制嘅話咧，可能要考慮第三個。就可能是家中的一些呼籲，即是可能叫市民在嚟緊呢段時間都要盡量都不要有咁多的即新年的活動啦。 OK， 好啊，唔該曬郭建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郭建安咧就是中大醫學創辦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嚟嘅，講到佢哋嘅研究啦，亦都講到最新政府一啲嘅防疫收緊嘅措施，佢覺得如果要再做下一步咧，點睇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陸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系请讲。 系早晨，阿萧乐文，系咁样诶，头先咧都有位听众打电话上嚟咧，就关于系政府应该收紧一啲喺运动啊，喺啲长廊跑步啊嗰啲情况嘅。咁我都非常之认同呢方面啦，因为咧系非常之危险嘅，佢哋个个都冇戴口罩咧，就喺度跑步啊，呼出啲啲空气咧系随时会好引发呢、這個疫情嘅咁樣，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關於康文署啦。我打嚟咧就康文署咧有好多場地，佢入面咧就俾啲人入去做下一啲比較遊行嘅運動啦咁樣。但係咧喺入面咧，我見到有好多人咧都唔戴口罩嘅，佢哋藉住一個藉口就話啊，我喺度做緊運動。咁例如好似有啲。所謂跳舞群組而家爆發得好緊要啦嚇，咁啊喺度跳下舞啊，踢下毽啊，打下羽毛球啊，甚至有啲咧係所謂揈下手啊，咁行下圈，佢哋個個都冇戴口罩。 嗯， 咁呢啲對個疫情咧係影響得好大嘅。咁我都向康文署佢哋反映過啦，但係其實都冇改進嘅。咁啊，至於警方，我亦都揾柴灣警署啲警員上去咧。入去個場地都唔夠兩分鐘就走翻出嚟，乜嘢都冇做嘅。咁嗰個場地係呢個耀興道休憩處。 都係總之都係關心運動方面，即係戴口罩嘅情況啦。無論係室內室外，佢都覺得喺而家 Omicron 嘅情況應該係嚴謹一啲，做運動都應該係戴翻口罩嘅。陸先生嘅睇法係咁。仲有黃先生打上嚟嘅，早晨。黄先生嗰个线路咧，再搏一搏先啦。关于咧头先有听众打上嚟啦，讲到做运动方面要戴口罩啦。其实咧讲到而家嘅社交嘅距离措施，专家都讲到系咪有啲再收紧咧？譬如翻工翻学呢一类，系咪可以透过一啲措施，譬如停面授课啦，或者系在家工作啦呢一类，都可以减低人流咧。咁头先同中大嘅研究团队，因为郭建安咧助理教授咧都倾到如果真系再下一步。做嘅，除咗话减一啲翻工翻学嘅人之外咧，甚至可能屋企嘅聚会、屋企人之间嘅聚会都减。譬如讲紧嚟紧有一啲新年啦、一啲节庆活动嘅呢一类嘅聚会，可能有一啲跨家庭或者跨代嘅即系人士，大家聚埋一齐啦。这个都可能有一啲风险嘅。咁有黄先生继续翻翻嚟，早晨。 系啊，我就想反映翻咧，因为咧我有时喺街嗰度咧就见到好多人咧。都是拉低個口罩食煙，其實政府已經講咗係冇豁免嘅嘛，但係咧我就往往就見到好多啲執法人員咧，見到咧佢都唔會真係檢控佢哋嘅。咁、其實我覺得政府呢方面要多啲宣傳，同埋要多啲去執法咯。因為你哋唔去執法咧，嗰啲人係唔會驚。因為我自己都會試過，有時會同我啲人講，啲人就話你中意咪去報警咯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你睇翻疫情咁緊嘅情況，係咪一定要去做呢樣嘢咧？大家都要去自律啲咧。 多唔多啊？你見到其實 好多，你問香港人，你落親街好多啲人都喺度食煙，拉開口罩。如果佢嗰個人係戴菌症嘅，佢呼出嚟嘅嗰啲煙係咪一定會有病毒先？ 即係總之， 其實我 係， 我真係好想政府咧，佢嗰啲執法人員咧，因為我唔知佢食環署啊或者警察嗰方面會唔會執法咯。即係其實我覺得要加強呢樣嘢咯，你有罰則。你去唔去執行咧？其實係等於係冇用嘅呢樣嘢。 好啊，即係都講到執法方面啊，多謝曬黃先生嘅電話。